第119集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温小辉看呆了，他对玉只是略知一二，但也能看得出这一套首饰极其珍贵，这四件套中的任何一件单挑出来，少说也值七位数，而能凑齐一整套颜色、净度、水头都相差极小的，简直堪称极品。这已经不仅仅是奢侈品的范畴了，完全可以做传世珍宝。 1200万，从一个古董商那里买的，送给阿姨。 温小辉吓得手抖了抖，把盒子放了回去。 我妈会吓到的，你自己留着吧。 我留着做什么？就是专门送给她的。 这么贵的首饰我怎么解释？ 不需要解释，实话实说，是我送的。 你 小辉哥，是时候让阿姨接触我了。 不可能，你想气死我妈吗？ 她早晚要知道，也许早点知道会更好一些，她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接受。我们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要一起走下去，我不可能一直躲起来，所以要么你亲手送给她，附上我的贺卡，要么我会亲自去参加她的婚礼。 你敢？ 小辉哥，没有什么是我不敢的。 温小辉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拿起首饰盒塞进了购物袋里。 多谢洛老板，真可惜你当初没这么有钱，不然也不至于浪费3年时间来骗我了。 钱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工具，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，等一切结束了，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给你。我是骗过你，但我不相信还有谁会比我对你更好。 你对我的好就是把我送去当人质，这一点确实无人能及。 温小辉提上东西转身上楼，洛伊深深地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眼中满是隐痛。婚礼当日，温小辉起了个大早收拾自己，他堕落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天不修边幅地在洛伊面前晃悠，连他都快要不认识自己了。从前的他3天不修眉毛都受不了，去超市买个菜都要做好发型。可是在洛伊这里的一个多月，他怀着一种抵触心理，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邋遢遢，又因为鼻子受伤，洗脸都要用擦的，已经很久都没做保养了。他今天一定要把自己弄得体面一点。他给自己修了下发型，化了个淡妆，虽然打了好几道遮瑕，但依然遮不住鼻子的异样，可整体看上去已经好多了。他忙活的时候，洛伊就在一旁不错眼珠地看着，似乎看着就是一种享受。温小辉开始想假装视若无睹，可洛伊的存在感太强烈了，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从镜子里瞪着洛伊。 你这么闲吗？ 不是很忙，想看看你。嗯，你的鼻子好了很多啊，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进行修复了。 提起鼻子，温小辉一阵心烦，希望今天能瞒过冯月华。洛伊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。 放心吧，现在不是很明显，等矫正好鼻骨就会慢慢消肿，以后就看不出来了。 哼， 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最在乎脸。 温小辉一言不发，整了整头发，越过他走出了浴室。 小辉哥。 温小辉顿住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 在家里住2天之后就要回来，我等你。 洛伊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瞳仁漆黑，让人摸不透其中的情绪。温小辉心脏有些发紧，因为他猛然之间意识到，如果他在这次婚礼上离开，那么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洛伊了。一想到这个，他就觉得内脏收缩，一阵剧痛毫无征兆地袭来，他整张脸顿时白了。最后一次见到洛伊，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，尽管他应该和洛伊永不相见，可也许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永不相见意味着什么。他慢慢地转过了身来，看着洛伊，仔细看看吧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努力忘记还是牢牢地记住这张脸，毕竟是他爱过也恨过的人，一次就耗光了他所有的精力，所以必然是终生难忘的。就冲这一点，他也该认真地看完这一眼。尽管心口剧痛，双目发胀，痛到几乎难以呼吸，也要不遗余力地看清楚。洛伊倚靠在门上，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，这个笑容让温小辉感到熟悉不已，因为他曾经爱过一个有着这样温柔漂亮笑容的少年，对他好的仿佛要把他捧上天。如果这个笑容能表里如一，那该有多好。从天堂到地狱也不过是转瞬间的事儿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跌落悬崖的滋味。 我走了。 他握紧了拳头，转身离开了。带上给冯月华买的所有东西，温小辉坐上车，从后视镜里看着远去的别墅，心脏一抽一抽的疼。他的眼圈逐渐湿润了。他不该为离开洛伊而感到难过，他难过的是自己毫不保留付出却被残忍践踏过的真心。他赶到家的时候才早上七点，冯月华正在化妆，一见他进屋就埋怨起来： 就不能提前一天回来呀、啊、不孝子。 哎呀，我错了我错了，老板太资本家，刚刚放人。 哎，对了，你给我汇那么多钱干什么？ 孝敬我妈还需要理由啊？来，给我女神准备的嫁妆之一。 冯月华笑着白了他一眼，大喜的日子他嘴角一直挂着笑，什么都影响不了他的好心情。 哎，这是谁呀、啊、 我助理来帮忙的。阿姨你好。 宋琪换了一身休闲装，跟普通的年轻人无异。冯月华冲他点了点头， 随便坐啊。 罗瑞拎着气球走了进来，一见到温小辉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要把他拽进屋里。宋琪上前一步，温小辉瞪着他： 你在客厅等着。 宋琪只好退了回去。俩人进了温小辉的卧室，罗瑞一把锁上了门。 哎，你证件都带上了吧？都在家里。外面那个是不是上次的司机啊？对，是洛伊派来看着我的。洛瑞，你们怎么安排的？我不能让洛伊知道是你们帮了我，我怕他会报复你们。如果有这个风险，我宁愿不走。哎，不会，李大哥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所有的票、酒店都是我用你支付宝买的。到时候你不坐飞机，李大哥给你准备了车送你走，洛伊查不到的。我把你汇给我的钱都取出来了，李大哥比我考虑的周到，带着那么多现金不安全，他给兑换成了一种旅游支票，不需要身份证明，只要密码就可以领取。那边的房子他也给你找好了，总之一切都安排好了。 温小辉隐隐有些担心，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顺利。 我还是不放心，你不知道洛伊有多可怕，而且那个保镖，哎呀，保镖我来想办法。小辉，我不相信洛伊光天化日能对我做什么，而且如果他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喜欢你，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至于李大哥，他也会离开京城，远离洛伊那个疯子。 一向性格软弱的罗瑞此时却非常果断坚决。温小辉看着他毫无迟疑的双眸，感动得鼻头发酸。 谢谢你们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 温小辉抱住了他。罗瑞单薄却温暖的身体给了他莫大的安慰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温小辉眼看着冯月华穿着漂亮的婚纱走向得来不易的幸福，心里又酸又甜。长久以来背负的某种东西终于能放下了。他一直害怕自己不够男人，不够爷们儿，不能给冯月华足够的安全感，所以冯月华必须泼辣强悍。自从和伊恩在一起之后，冯月华的性格柔软了很多。 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。婚礼结束后，他按照计划陪冯月华待了几天。只是洛毅送的那套翡翠，他没敢拿出来。虽然洛毅每天都会打电话发短信，生怕他丢了一样。到了第三天，宋琪提醒他该回去了。他推说要先和罗瑞出去吃顿饭。俩人坐着宋琪的车去了商场，吃饭的时候，他和罗瑞坐一桌，宋琪坐在旁边的一桌。吃到一半，罗瑞给温小辉使了个眼神，温小辉心脏猛颤了一下，咬住了嘴唇。罗瑞起身去上厕所，过了几分钟，餐厅门口突然传来了争吵声。温小辉往门口看去，是罗瑞跟人吵了起来。餐厅门口坐满了等位的人，一时之间，餐厅内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争吵吸引了。服务员赶紧上去劝架，可是两方根本不听劝，开始推搡了起来。 宋琪，咱们快去看看。 俩人一起走了过去。罗瑞和人吵得面红耳赤，眼看着好像要打起来了，宋琪只好过去拦着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餐厅门口一片混乱。温小辉趁着宋琪无暇分身，悄无声息地在人群的遮挡下跑了。他走的安全通道，当他快速跑下楼时，他的心脏跳得极快。他知道楼下应该有车在等着他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今天晚上就能离开京城。